全新一天从音乐导航开始，今天的第一首歌我们感受到的就是一股咖啡屋的味道，来自于千百惠的《走过咖啡屋》。当年的一首《走过咖啡屋》迅速的是走红内地，台湾的包装确实是非常非常的强悍，但是感觉它无比的漂亮，以后再见到千百惠的时候，感觉早已经没有了往日的那种崇拜。虽然说很老的歌听起来还是很温暖，怀旧的咖啡屋，你有没有中意的那一家呢？好了，来听接下来的这首歌，郭富城《我是不是该安静的走开》。今天的你，我会在这儿用30分钟的音乐期待你的到来。 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样，爱情不是我想象，就是找不到往你的方向，更别说怎么遗忘。站在雨里，泪水在眼底，不知该往哪里去，心中千万遍不停呼唤你，不停疯狂找寻你。我是不是该安静地走开，还是该勇敢要下来？我也不知道那么多无奈，可不可以都重来？我是不是该安静地走开，还是该在这里等待？等你明白，我给你的爱，永远都不能走开。站在雨里，泪水在眼底，不知该往哪里去，心中千万遍不停呼唤你，不停疯狂找寻你。我是不是该安静地走开，还是该勇敢留下来？我也不知道那么多无奈，可不可以都重来？我是不是该安静地走开，还是该在这里等待？等你明白，我给你的爱，永远都不能走开。是不是该安静地走开，还是该勇敢要下来？我也不知道那么多无奈，可不可以都重来？我是不是该安静地走开，还是该在这里等待？等你明白，我给你的爱，永远都不能走开。 除了对你爱不完这首巅峰之作，这首歌呢是郭富城最让人耳目能详的一首国语歌曲了。向来以快歌舞曲在华语乐坛的叱咤的郭富城，在91年的时候呢，也是推出了《我是不是该安静地走开》这首歌，是风靡了大街小巷。记得在这首 MV 中最经典的一幕，便是看见喜欢的女孩在别人的摩托车上无奈地掉下玫瑰的镜头，那种回忆，那种失落，那种眼神，让多少歌迷为之感动的要掉下了眼泪呢？这个小节的最后一首歌，我们来听潘美辰《我曾用心爱着你》。这里是音乐导航，我是小辉。 我曾用心地来爱着你，为何不见你对我